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never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继续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我希望你们有好好的一个心情去发现生活的美丽。今天晚上呢，我在直播间跟各位来互动的话题是一个大家都在想的话题。我在进直播间之前也问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在说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缺少一些什么，很多人的回答不一样，有的说缺少时间，有的说缺少很多很多的陪伴，有的说缺少特别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世界。我想问问你，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最缺少的是什么？因为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当然美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空谈，而是要去体验，去感受，去欣赏。那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你可以看到我。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花椒的直播的账号，叫做活力982。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我在屏幕当中。这三种方式都可以来听听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话题，同样有好听的音乐，还有见字如面的环节陪伴一个小时难得的时间。首先来听听今天晚上第一位上场唱歌的歌手，他会是谁呢？有请今天晚上第一位竞演嘉宾。 在唱这首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谢谢花椒的朋友在这里给我送的礼物和点的赞，谢谢你们每天晚上关注这样一个音乐，一个这样互动心情聊天的话题。我希望在这个直播间成为你最最好好要好的朋友，因为到了夜晚花椒是非常升腾快乐的，各种的这种颜色的直播都有，希望各位来关注今天晚上我们这档十点大陆机。生活当中缺少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缺失点啊。比如说一个学生生活当中也许他会缺少什么，缺少睡眠，缺少真正休息的时间。那如果一个歌手他缺少什么，他如果他真的是变得很红，他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创作人的话，他就缺少创作音乐的时间，天天忙于应酬，忙于演出，忙于在路上。各行各业的人都会缺少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晚上我们直播的这帮人，韩立、春晓、周准，这些在晚上出现的朋友，他们缺少什么？有一回缺少睡眠是吗？其实每个人缺失点都不一样。有些朋友会反问我说，有些人说你越缺少什么其实是越想得到什么。当然了，你想得到什么一定是缺少什么，但是每个人在袒露心声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特别愿意说我缺少什么，除非是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或者说你特别信任他。那我今天也非常的想做一个你可以信任的朋友，说说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缺少什么，现阶段或者说一直以来缺少的是什么。有真人会说我缺少爱，缺少关爱。那你没有好好想一想，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愿意给予爱的人吗？比如说一个简单的问候，比如说一个礼貌的微笑，你会给予吗？ 你是不是有可能会时刻的反省一下自己，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比较刻板冷漠的人？如果是的话，你试着先从自己改变一下，改变自己的谈吐、着装、笑容、妆容，都可以让别人对你有一个非常崭新的认识和了解。如果你从这些方方面面开始改进、开始改变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发现爱，给予爱，得到爱。欢迎你来花椒看我，花椒关注活力982，我正在直播间等待你。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像一个朋友一样随时给我发图片、发照片、留语音、写文字，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周大准，我永远都在线，只要我看到我就回复的。晚上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来自于阿牛，马来西亚歌手，叫做你还好吗。第二首歌我现在要变一种方式来邀请他们，那第二个即将登场的竞演歌手是谁呢？来听听看他是谁。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林凡。林凡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可是他不是那么红的歌手，但是你仔细听听他的演唱，却道出了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细致的部分。来自林凡，一个人生活。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任行道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 习惯一个人生活，记忆里擦去你的伤。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一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的十点大陆机，谢谢你的关注。看到了花椒的用户叫做简妮送来了心花怒放，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礼品，但是看到我的直播间里有一个放礼炮的东西在捅捅捅捅，我很开心，我感觉到存在的那种被肯定的直觉和感受啊。也谢谢所有人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把更多的朋友带进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收听收看的氛围当中来。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大陆机，你看到的这个男子他叫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青年广播 Fresh Radio。十点大陆机是一个陪伴性的节目，每天晚上一个小时你都可以来看看我，或者来听听我推荐的音乐，聊一聊我们当季的话题。今天晚上我们来说的是什么呢？来说的是你生活当中缺少什么。刚刚那首歌林凡的《一个人生活》好像是唱出了生活当中一个人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好像又在歌词当中听到了一种妥协和慢慢接受的状况啊。如果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少了一个人的陪伴，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人的空间。当然如果你需要迫切的爱的话，先要好好的修为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爱自己一点，然后呢每天把自己装饰的妆容的非常的精致，要对得起自己，静静等待另外一半的到来。谢谢蓝色星空，谢谢乐中，谢谢公路村长，谢谢见习地神父，谢谢我能硬起来的朋友一起来到我直播间，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光顾这里。因为夜晚很长，我觉得有时间来花椒看直播的朋友都是一群特别热爱生活的朋友，或者说你们喜欢捕捉新事物，通过花椒了解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信息的朋友。我希望你把看到这档节目的感受告诉你们身边的好朋友，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十点大陆机，关注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缺少什么就去寻找，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我在缺少什么，比如说我缺钱，我缺时间，我缺爱，我缺睡眠，我缺与他人相处的机会，他只是想，他没有去做。有的人想了去做了，没有做好，然后他又开始想了。有的人想了去做了，他做好成功了，他坚持下去了，那就是那些得到的朋友。我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智者、强者、向前的人，而不是遇到困难就知难而退的人。我也非常用心的在节目当中写了很多手写的准时达陆十点达陆机的一些文字，希望能帮到各位。我特别喜欢这句话，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是仪式感。比如说一个简简单单的问候，比如说你这顿饭吃过很久了跟你另外一半，但是每次你吃这顿饭的时候都说哎，今天的心情不一样，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场景吃了同样的一道菜，是不是会变得很开心快乐呢？给他仪式感，给自己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多些仪式感，你会觉得生命多些色彩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吗？北京时间来到了22:34，欢迎你进入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视频直播的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从2018年开始，现在已经是1月11号，2018年过去11天，你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1天的时间。希望我们这个家庭人员越来越多，感受的爱越来越多。那在上半段有请第三位歌手上台演唱，他会是谁呢？他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杰森马耶斯。好奇先生，你是好奇先生吗？你是好奇女孩吗？我觉得一个人有好奇心是好事，至少他不麻木，至少他要主动的了解这个世界。那杰森马耶斯唱的是什么内容，你来听听看。好奇先生，

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嗨嗨，你还在吗？谢谢你们继续收听十点大陆机，也谢谢所有在花椒的朋友分享我、关注我、关注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到了见字如面的环节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还是依旧来自于松浦弥太郎的《人生信条：一百个基本》，希望能帮到各位哈。他的每一个小小的段落，都是非常非常浓缩的人生的经验，来听听看。我特意把书放到了这一页啊，它是第69条，叫做推进自我的项目。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自我的项目是不对他人以内部进行的，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也可以。拥有许多自我项目的人呢，每天会过得很充实。如果只是藏在脑子里，你容易忘记，那你就写下来啊。写下来之后，从容易的部分开始执行。拥有他人无法管理的项目是多么充实丰富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你的人生一定很丰盈有趣。第二步叫做楼梯是一级一级向上爬的，你同意吗？我非常同意。一定不要着急，不抄近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和时间。越过一级台阶就快速地跳上去不会有好处。不管多么着急，你都要一级一级地走上台阶。你一口气跳上去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得回头重来。当信号灯灭的时候，即使看上去像是可以走的样子，千万也别急着动身哦。在过马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希望能培养从容不迫的态度，我也希望你听到这篇文章之后培养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第71条信条是什么呢？好多朋友说，哎，我这个人是特别怕麻烦的人，千万别给我惹麻烦。但是我要告诉你，学会享受麻烦。我们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说，哎呀，麻烦让我觉得没有步调，我会慌乱。其实作为这个社会的人，自然会有觉得这件事情真麻烦的时候。但正是在麻烦的事当中，才隐藏着乐趣，隐藏着事物的本质。你觉得麻烦不想做，拜托他人，或是因为厌恶而敷衍了事，实在是很可惜。所以我劝你不如享受麻烦，细细品味。秘密在于不把麻烦挂在嘴边。其实那天我们聊成熟的话题，其实你成熟之后就不会把这些麻烦啊、困难啊、焦虑啊挂在嘴边了。 一旦说出口，很多事情都会被破坏的。最后一条，最后一个来自于72条信条，写的是思考的事情想法都写在纸上，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我现在会写很多的话，你们可以看得到屏幕上的这些话，有什么浮现在头脑当中的时候，请写在纸上，笔记本还有便签纸、餐巾纸、收管条的背面都可以，不要拘泥于什么纸，总之养成写下来的习惯。即便你自信凭头脑可以记住的事，其实也会忘记。灵机一动想到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对吗？就像不见的东西，越想找那越是找不到。好的点子也在你不刻意寻找的时候浮现的。为了让答案能够随时降临，先养成书写的习惯。好脑子不如一个烂笔头，对吗？希望你听到这些文章之后，贯穿到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对你有一点点提升。时间来到22点36分40秒钟，时间刚刚好，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我是曾经的11点先生，现在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场景，你可以通过声音，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那天在微博里感慨说，时间过得好快啊，幸好我没有变得很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非常会唱歌的年轻女生，也是睿智优秀的唱作人。这首歌曲叫做心理学。心理学是一个非常深的一门学问哈，也希望你多看看有关心理的书籍，调养身心，你的神经、你的血脉和你的眼神。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学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机智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反射，扑空几次唤醒的人格，本来就各自活着病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想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 往心里去有多难，不够爱就说你不爱。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点大陆机，终于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谢谢你们继续在花椒，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在新浪微博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大陆机。谢谢所有的朋友的分享和关注，也谢谢大家的捧场，感谢感谢。在这样一个深夜的时候，听点好歌，听我讲话很有必要。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环节，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加入到准时答录机的大家庭当中，你可以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告诉我把歌点给谁。这位朋友叫做一路走来不容易，他说要点播一首朴树的歌曲猎户星座，他就等了好久好久，希望在节目当中看他的 MTV。其实朴树先生呢，一直是我非常尊重的歌手和音乐人，他有一种与世不争的仙气哈，那个仙气很重要，也就是那种非常稳定的感觉。虽然他有时候会自闭，他有时候会放不开，会包裹自己，但是那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和他自己小宇宙的部分是非常吸引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MTV 视频的方式来看看这首非常非常精彩的 MTV 作品，叫做猎户星座。不管从编曲到 MV 的拍摄，朴树先生都亲力亲为，而且他非常的执着和钻牛角尖。说太多了，来看看这首猎户星座，它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人生体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十点大陆机，歌曲来自于朴树先生的猎户星座。 心如止境。 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欢迎你回来。刚刚这首朴树的猎户星座，你有没有自己的感觉？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记忆当中生命里的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大的场景，也许你不能看到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伸开双臂后背的样子，朴树展现给我们了。也许你看不到别人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他从各个角度展现给你了。生活当中缺少什么呢？其实就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如果你真的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的话，你会觉得世间很美好，你会自动过滤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像过滤网一样，把它过滤在你心房的外边，只留最纯净的水流进你的心房。我们每个人有时候会有很多底细，对吗？有些人不敢透明，不敢向别人袒露心声，只是紧顾着自己不开放。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能够敞开心扉袒露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是做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你也相信，你也期待着对方是可以接纳你的那个人。但有时候事与愿违，是吗？他不一定能够接纳你，当你和盘托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多面对几次好，至少你有这样的能力抗打击。来自于杨宗纬，底细。 挚爱的苦痛不过真非离火，心每跳一下都嫌多，等爱如烟，等往事远，前看的你我在泰然自若，不敢犯过的错，挚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把心要碾碎的风波，悲伤如果那么赤裸，心也得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也许爱是忘我才能无视寂寞，无需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也无畏惧，在那天谁先发力，再爱随他自由走开，惊觉爱是无我，才能不怕寂寞，不靠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都不去依赖，明白其实伤心无碍，从此各自更精彩。挚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 怕信仰碾碎的风波。理想如果那么赤裸，心也这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不是从此对爱起疑，只是接下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来到了22:56，我们的节目还有3:03结束。谢谢大家在节目当中送的礼物，谢谢每一个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所有听众的留言以及在这档节目当中你得到的心得体会。我要谢谢这位朋友叫做简妮，谢谢你送给我的金话筒，谢谢你在节目当中以礼物的方式回馈你对节目的关注和对这档节目的喜欢。最后的一段时间是交给我们的听众的留言，也希望所有的听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来发现爱，用它当做一个出口，聊出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部分。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用最后一个镜头给你打声招呼，祝你们晚安，有个好梦，也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周五的晚上我们再在这里相见，拜拜了，再见。 10:00生而不同，被准子打靠，加油了您嘞。10:00生而不同，这里是准叔的小迷妹发发本事，那在这一个祝福准叔明年的10:00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希望准叔温暖的声音可以照亮每个都市的贵人，夜晚将寻进的路。 不说人短，不说人过，不念人恶，不扬人错，能过就是生活，能走就是道路，路行路颠簸，世界总曲终，准时打录机记录你的生活。 10:00 生而不同，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让我们互道一生。